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咁啊眨眼又嚟到第二朝头早。听完五点钟新闻或者五点钟之前嘅节目，你会可能系听呢个越夜越精彩，又或者系大自然之声。咁啊嚟到又一个新嘅节目嘅开始啦。接住嘅就系清晨上嚟啊，由而家一路到六点半钟，欢迎你收听，亦都欢迎你同我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呢、这个日子咧就系八月十七号啊。农历嘅日子咧就系七月初十啊，室外温系28度，5:09。 不自觉，真心喜欢了平淡，满足于平凡。名利是什么，并未够多。 我这么自我。小疏忽之中出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讪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会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失了在路旁， 其实我刻意留守到最后遇上你经过， 难道我要花心思来解释感觉错，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难道我不配寻觅生活过，真喜欢了平淡，满足于平凡。名利是什么，并未够多。 我这么自我， 贪 多不少，疏忽之中出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撒笑我，我不必在乎。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 难道我会 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在路旁， 其实我刻意留守到最后遇上你经过， 难道我 要花心思 来解释感觉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比较没欠缺什么，从来没有不可。 谁人在讪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 会分不清， 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在路旁。 守到

但我是明白一切没结果，当作是回忆已是不错。 连续两首歌曲有四个字相同，先前就有林宝仪和陈洁仪的《不知不觉》来自《妙手人心》，而刚刚的呢就来自另一套电视剧《法网伊人》的主题歌曲《黑勤》的《不知不觉爱上你》。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现时时间五点接近十九分的时间。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大致是晴朗，天气酷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咧，大致系天晴，天气酷热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心凉。 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张宇的名曲，刚才我们演绎的就是蔡琴用心良苦，张宇作曲，他的太太写词，叫做十一郎，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即最佳拍档。用心良苦，我们听原唱张宇就是一种哭诉啊，那种很大声的演绎的这样。而在刚才我们听蔡琴的演绎呢，就是一种他的擅长，他那把磁性很温柔的声音演绎那种的苦。每个人那个的感受那个性格不同，而以至于他演绎的歌曲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但是都一样可以接受。其实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你只要用心去唱，咁自然就感动听嘅心声啊，听嘅打入咗去听众嘅心里边。蔡琴嘅用心良苦，我哋揾翻嚟原唱者，又系最佳拍档啦。张宇写曲，十一郎写嘅词，都系一首好行嘅歌。行者包括咗佢好流行，好受欢迎。演绎的方法一样好行，向你哭诉。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自然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 系啦，刚刚听嘅张宇嘅歌曲《月亮惹的祸》啊，转头新闻之后再见你。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廖安妮 Annie， 祝各位清晨爽利。每日朝头早咧，第一件事起身，我就系会打开个窗帘，望住个天，觉得自己咦仲系好健康，咁样咧就好开心啦。然之后咧，我就会去饮两大杯水，饮水好健康啊嘛，所以咧我一定会饮完水咧先至会做其他嘢嘅。但系我都仲唔会去洗手间住，我就会执干净晒个厨房先嘅，执到企企理理，望落去好舒服，咁我先会去洗手间噶。之后咧就会做一轮八段锦啦，做完呢个运动之后咧就会更加觉得清晨爽利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辩护，强调美国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国家建设，而是防止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承认事态发展较他预期快，阿富汗的政治领袖放弃并出走，军队又放弃，甚至不愿意战斗，但他并不后悔撤军的决定，指永远都不会有撤军的好时机。拜登强调，美国将会继续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对抗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警告塔利班不要阻碍美国撤走外交官和阿富汗翻译的行动。如果有必要，美国将会用毁灭性的力量去保护人民。美国亦都会继续为阿富汗人民、妇女和女孩的基本权利发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谈及阿富汗局势。王毅说，事实再次证明，将外来模式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和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是难以立足，用强权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令到问题越来越多。中方愿意和美方对话，推动阿富汗问题软着陆。美国下一步如果再制造新问题，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新华社引述布林肯说，感谢中方参与阿富汗问题多哈会晤，指阿富汗局势正进入关键阶段，塔利班应该表明和极端主义一刀两断，选择有序权力转移和成立包容性政府，期待中方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认可阿富汗未来应该由当地人民决定，呼吁塔利班确保所有希望离开阿富汗人员的安全。警方拘捕一名26岁男子，怀疑他残酷对待动物。有市民本月4号在尖沙咀加连威老道一个水池附近，发现几只蜗牛怀疑被人撒上大量盐分致死。动物罪案警察专队调查后，昨晚在尖沙咀拘捕一名本地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虽然教协和民阵决定解散，但任何人或者机构犯下的罪行不会因为解散辞任而消失，亦不意味他们可以逃避罪责，否则法治将会难以彰显。邓炳强在保安局网页撰文指出，民阵成立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亦非向警察牌照课注册的合法社团，近年举办的活动越见激进。他又批评教协以教师组织之名公然纵容黑暴和危害国安等势力，虽然解散前分别退出支联会、国际教育组织和成立中国历史文化工作组，但不能够改写教协过去的作为。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625点，上升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79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09.29，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7，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23美元，卖出1787.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好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田径的周华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共力就可以了。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看不看，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CIBS 维居港尼泊尔社群制作嘅电台节目 ，Hamro Sathi promotes unity and diversity. Diversity strengthens our community. 多元文化壮社群，关注尼泊尔社群嘅发展，促进与本地人嘅交流。 Hamra Choriyaru, Our Daughters is an encouraging program that resounds the numerous dreams of our daughters. 我们的女儿，听听尼泊尔女性追寻梦想的动人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一个新嘅一天嘅开始啦。今日系8月17日，农历系7月初10，星期二。晨咁早嘅时间，天都未光，5:38啦。朝头早起身嗰种感觉系点咧？ 我意思是讲是早起啦，即系此时此刻天蒙光啊，全国人都可能仲系瞓紧觉，好梦正浓，你咧就起身啦。咁可能你会话，唉，佢哋有得瞓，我又冇得瞓，唉，即系又要早起身啦。咁系一种咩感觉呢？咁有啲人会觉得好似有啲怨嘅心态，但有啲人咧又觉得好兴奋、好开心嘅。咁啊，起码啊，好咯，即系俾人早啲起身。多咗啲时间，一早去迎接下呢个阳光，呢、这个太阳出来了嗰种心咧，一种充满希望嗰种感觉咧，呢种欢欣咧，其实都几好啊。同埋亦都趁住唔系咁多人起身嘅时候咧，又冇咁多市面嘅车声咧，又冇你嘅手机声响住嘅时候咧，除咗闹钟啦吓，咁你嗰种宁静嘅感觉咧，其实都真系一个系你同自己嘅相处比较静啲嘅时间，可以谂嘢清晰啲嘅时间。所以晨早有晨早个好处噶吓，咁如果你觉得好眼瞓嘅，你咪培养翻吓，即系系早少少嘅时间瞓，有充足嘅睡眠咧，个人咧醒神啲，反应都会谂嘢都快啲啊。而家时间5:39啊，今日咧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一种悬疑嘅感觉啊！去发掘咁样嘅心态。 记是这晚夜色，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颜色角色是多么奇，曾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字叫追击。来，爱个激击，来来唱个激击，来舞个激击，我给你的会追击。来，吻个激击，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追击。收声如息，谁也算痕迹，冷的暖的气的我的互相交织，越见你越激，活再去分析，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火花千亿，齐投入我天地，入我国度，全程共我去激激激激，来爱个激激，来来唱个激激，来舞个激激，我给你的会追击，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追击。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字叫追击。来爱个激击，来来唱个激击，来舞个激击，我给你的会追击。来吻个激击，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追击。爱个激激，来来唱个激激，来舞个激激，我给你的会追击。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追击。 嗯，我哋要激下下，即系激下，系最激嘅，最唔系激气嘅激啊！一种咧就系你要将自己系慢热啦，起身啊嗰个状态咧，成晚咧都系 静态地瞓觉，咁所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话唔好喐动太多住。落床嘅时候咧，都慢慢先，等佢其实一个慢热。你做运动之前都要一个热身都咁样啦，吓，慢慢慢慢嘅时候，自己入状态嘅时候咧，就开始咧谂嘢清晰啲啊，手脚都灵活啲啊，咁样。咁啊，做运动之前咧，就系真系要多少少嘅慢热嘅动作，一个热身嘅动作咧，先至好去喐动。记住啦，每一日咧。起码30分钟的运动，一个礼拜夹埋都有是要30分钟，那咪两个半钟头到咯。这个是一个起码细微的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够做多啲，做一倍的话，去到一个钟的话呢，即每一日啦，咁就好好多的。又同自己将来的健康呢一路去做好个打底。因为有时你眼见身边一啲可能是即到你年纪大啲嘅时候，写到哎呀年纪大啦。冇气力啦，唔及啊年青啦咁样，咁但系你亦都可能眼见到一啲系即年纪大嘅时候咧，可能咧个身体健康状况咧系活过啲年青嘅。咁皆因咧好多嘢咧都你唔会系白白有嘅，你一定要经过你嘅努力咧去同自己争取嘅。咁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精神爽利系标榜系健康嘅，提醒你我哋点样去健康，点样去养生。在从食的方面，做运动方面和思想的方面，令到自己健康。今天星期二，我们就中医学崔博士就讲我这个养生之道。今天会讲苏东坡的养生之道。刚才就是郭富城的追击帝国。热了身之后，我们又再来一次了，好吗？郑秀文。 醒晒系嘛 ？Sammy 郑秀文嘅 Chotter Chotter Martin 等等啊，时间就冇得俾你等嘅，一分一秒咁过啦。现时系5:48啊，听紧嘅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头先讲到今日最高温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27度，相对湿度90%。爱得真，爱得深。吕方， 若然是对恋爱疑惑，亦无办法得到解答。未投入去恋爱，深信这段情感并未成立。但求是了解与明白，愿留在你身边观察。若然用这方法相爱，你定能找精彩配搭。难道花一生在等恋火可发生？难道你我这么相衬，但为自尊却未能为爱情牺牲？其实爱得真，其实爱得深，其实我深深不可自禁。如若你问为何原因，我但求陪伴你一生。其实爱得真，其实爱得深，其实爱根本不可自禁。如若有着动人情感，你自然能共我越走越近。但求是了解与明白，留在你身边观察。若然用这方法相爱，你定能找精彩配搭。难道花一生在等暖火可发生？难道你我这么相衬，但为自尊却未能为爱情牺牲？其实爱得真，其实爱得深，其实我深深不可自禁。如若你问为何原因，我但求陪伴你一生。其实爱得真，其实爱得深，其实爱根本不可自禁。如若有着动人情感，你自然能共我越走。其实爱得真，其实爱得深，其实我深深不可自禁。如若你问为何原因，我但求陪伴你一生。其实爱得真，其实爱得深，其实爱根本不可自禁。如若有着动人情感，你自然能共我越走。 而家落雨去做呢个臭仔工，享受呢个妇女乐嘅吕方，以前一首作品叫做《爱得真，爱得深》。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家好，我好喜欢去行山的。为什么呢？因为朝早的太阳光是特别明亮的，同埋呢空气又特别清新，所以能够给到我一个好好的环境，可以面向太阳，对天对地好静思。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是李乐思。 去过多次极地的是李乐思，李乐思是旅行家，以下这个是个唱家，李乐思真情的主题曲。曾几何时有几百集啊，这个是唱家班的李乐思，唱出的呢就是曾经有很多百集的真情，这套剧的主题歌曲叫做《真情细说》，差不多接近六点钟的时间啦。听这个音乐已经是感觉好像入了去个景，入了这个状况，去游山玩水咁。逼上梁山的插曲。 罗文的山歌。 赤日打炎炎万似火烧咧野田和道半孤照咧农夫啊心中啊如汤煮咧公子王孙啊佢把先要落血泪也如潮啊怨冲烧咧苦闷好就生笑咧人间啊悲哭啊梦再结咧公子王孙啊笑容要要落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辩护，强调美国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国家建设，而是防止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承认事态发展较他预期快，阿富汗的政治领袖放弃并出走，军队又放弃，甚至不愿意战斗，但他并不后悔撤军的决定，指永远都不会有撤军的好时机。拜登强调美国将会继续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对抗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警告塔利班不要阻碍美国撤走外交官和阿富汗翻译的行动，如果有必要，美国将会用毁灭性的力量去保护人民。美国亦都会继续为阿富汗人民、妇女和女童的基本权利发声。已经离国的阿富汗总统加里目前行踪未明，据报他离开的时候带走大量现金。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消息报道，加里离开喀布尔时有四架车装满现金，并试图将另一部分的钱带上直升机，但无法全部带走，部分现金遗留在停机坪。大使馆发言人说，消息来自一名目击者。俄罗斯早前说不会急于决定是否承认塔利班的地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说中美理应开展协调合作，但美方不能够一方面处心积虑压制打击，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他说中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不同是客观事实，哪个都不可能改变对方，正确做法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寻找两个大国和平共处之道。新华社引述布林肯说，同意美中和平共处是共同目标，希望双方寻求开展合作。美中當然亦都存在明顯分歧，今後可以透過建設性方式逐步解決。美方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不尋求在中國西部邊界地區出現動盪。阿富汗局勢再次表明，美中以建設性和務實的方式就地區問題合作十分重要。內地傳媒報道，北京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内地艺人吴亦凡。公安早前刑事拘留吴亦凡，他本身是华裔加拿大籍公民。警方表示，根据网络举报，30岁的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

知唔知残奥运动会边年开始举办？ 唔知啊。 边一年香港首次参加残奥？ 唔系好识。 今届残奥香港代表队会参加几项比赛呢？ 唔清楚啊。 我知香港电台网站有答案。rthk.hk/para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网页。 认识残奥比赛，支持残奥运动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六点两个字，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日是8月17号，农历是7月初10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同以往都差不多吓，又有啲雨啊，有阳光，有炎热咁样嗱，大致系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系天晴，天气酷热噶。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8月17号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咁我哋咧就上几集就讲咗卧游啊吓。 系啊。 啊咁啊，好他条嘅瞓喺度欣赏嗰啲画。 欣赏啲山水画。 系啦，咁啊都完咗啦。今次又开另一个话题是吗？ 是啊，今次就是讲苏东坡的养生之道了。 苏东坡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古代的文人。 是啊，因为呢我们这个绘画怡情论养生已经讲了超过2/3的篇幅了。 是。 30集这么上下 了。 嗯。接近尾声。之后我们会揀一些历史上一些长寿的画家。 是。 探讨一下他们养生之道。希望就了解了他们在绘画之余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而有切实可行的保健养生方法就给大家参考的。当然其中一个不可以不提的重点人物就是苏东坡了。 就摆在第一个要介绍的人物就要介绍他了。因为他也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苏东坡是北宋的大文豪，精于呢个诗词歌赋同埋画嘛，系嘛？ 系啊，仲有啊，佢好精通中医嘅理法方药嘅知识，亦都系著名嘅养生家。嗱，佢有渊博嘅文学修养啦，同埋佢嘅人生际遇，大家都知道啦，起伏跌宕啊，好多次噶。同埋咧，佢有丰富嘅医学知识，就令到佢衍生出好独特嘅养生思想。尤其是系晚年，即系绍圣四年。他嗰阵时已经62岁噶啦噃，就贬到去海南岛。在那3年咧，佢嘅养生思想是最突出的。 系 我最近咧就睇过一篇文章，个题目咧就叫做《苏轼集勤期间的养生理论与实践》啊。咁呢篇文章咧就好详细咁探讨咗 苏东坡在海南期间他的养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传承和蜕变。我就将那个内容简单摘要地就抽了出来。在这里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 是啊，好啊，嗱，虽然苏东坡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文人这个大文豪，但都再听回他少少的背景先。 苏东坡就生于宋代景佑三年，有些书就说他1036年，有些就1037年，因为他是年尾的，阴历阳历之间搭住。总之他的寿数有65岁。 乍眼听又好像不算是很长寿，是吗？ 是，不过呢这个岁数啊，在他那个年代千几年前，其实呢是算不错的了。 那是。 加上我们提过他的人生道路呢真是很坎坷很曲折的嘛。在仕途上呢上上落落好像坐过山车那样，很多次呢都被贬的。历尽艰辛大半世都是在一些颠沛流离入面度过了的。相信如果不是他生性豁达和养生有道啊，恐怕呢真的未必可以活到65岁。 是啊，即起码个人开朗一点乐观一点都好一点。 是啊，绝对啱啊。 嗯。 在我们刚才引述那篇文章里面指出，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的期间，他的命运呢就是最坎坷的。 咦，那怎么惨法呢？ 在宋代呢，你被贬去海南岛这些蛮荒之地呢，只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来的。 哇，即我们今时今日看海南岛都很多人说旅游胜地，但可能那时就是一笪很荒芜的地方，是吗？ 应该是这样了，千几年前吧。 是。 他在海南岛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讲过的。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你说惨不惨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时期就是他的医学成就最高峰的时期。虽然海南是属于一些蛮荒之地，苏东坡初到贵境当然就是很容易水土不服，又或者感染到三癌瘴气。但是历史的资料显示，他在海南所患的病不外乎是什么呢？痔疮。还有是这样写的。 小便白胶，大腐滑舌。 即是说小便可能有泡啊，大便成日就是肚屙啊、肚泻咁样啦，其他仲有啲牙齿嘅病啊，睇嘢睇得蒙啦，嗱呢啲咧其实去到咁嘅年纪，都属于咧老年旧患啦，或者咧衰退性嘅病变嚟噶啦。 其实都系啊，一般嘅年纪大咗都系啦，啲牙又唔听使啦，系嘛，眼蒙蒙啊，又或者白内障等等嗰啲，其实都好正常喎，嗬。 系啦，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睇咧，好多学者都认为，苏东坡在被贬到海南期间的健康状况，其实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良好的。 咁佢喺呢个海南期间有啲咩养生之道同埋具体嘅方法咧？吓， 嗱，我哋先讲下佢养生之道咧，有两个重点。 系， 第一，杂而安之；第二，施南华，不废从安期。 啊，咁要听听你解释先。杂而安之系点咧？ 嗱，苏东坡嘅养生观包括两个字嘅， 系 一个就系安字，安乐嘅安。第二个咧就是个和字，和平个和。嗱，个所谓嘅安咧就是保持心境，内心嘅宁静啊。 系，咁呢个都好容易理解。你好似一个平静啲嘅心境，安心啲咁嘅谂法咁样样咯，系嘛？ 仲有就不为外界事物所干扰， 系， 从而达到呢个和嘅境界啦。 即系你有定力啊，系嘛？ 系啦，嗱，佢喺《书海南风土》入边咧就咁提到嘅， 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郁，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言淡矣，颇有老人。年百岁者，往往而是。 淡矣咧，就是海南嘅地名嚟嘅。咁佢呢几句话咧，就系指出海南虽然一个同中原相比，实际咧属于环境恶劣嘅地方。你住惯中原，去到海南。上差梗係好遠啦，係咪？ 係。 但係咧，佢喺嗰度見到長壽嘅人咧，好多喎，比比皆是。嗱，佢進一步解釋個原因，認為係 壽無天定，雜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呢度就指出啦，環境嘅優劣咧，並非係主導壽數嘅重要因素。問題係個個體對環境要能夠主動適應。 亦都就係集嘅境界啦。 咦，咁我真係諗起咧，我哋嚇今屆奧運啊，香港呢個女飛魚何思培，佢咪講過嘅，喺比賽嘅時候，其實嗰個心理質素咧好緊要，心理質素佔咗八成啊，其餘嗰個體力咧就兩成嘅咋。咁可想而知個心理問題好緊要啦嚇。 係咯， 嚇你樂觀啲睇嗰樣嘢，或者你放開啲，唔好咁緊張咧，就可能會好啲嚇。 不為外界事物所干擾，就達到呢個和嘅境界就係。咁啦， 不过讲啊容易，要做咧，真系要慢慢训练自己先得嗬。 冇错嘅， 嗯， 苏多波认为，佢去到异域，只要对嗰度嘅地理环境、气候变化、风土人情、饮食文化等等各种因素积极配合同埋融入， 嗯， 就可以体验到呢个集而安之嘅养生之道同埋嗰个境界啦。 系 呢个主张咧，同中医嘅因地制宜。防治疾病概念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嗯，明解。咁第二你就话施南华不废重安期。咁南华是咩呢？ 南华就是南华经，又叫庄子，就是一本道家的书。 是 战国中后期由庄周同埋佢嘅同门后学所著嘅道家学说嘅总论，就代表咗道家嘅清净无为啦、法乎自然啦、齐生死、齐德丧。呢一種咁嘅思想嘅， 咁安琪咧？ 安琪就係傳說中秦漢時期嘅術士同埋仙人啊，佢名叫安琪生。嗱，秦始皇、漢武帝都曾經向佢尋求長生不老之藥，就代表咗修練仙術、修練丹藥嗰啲方法啦。 係、 嗱，蘇東坡中年時期嘅養生思想，多數係基於佢自己本身嘅興趣啦，同埋蒐集咗對於咧儒釋道等幾個學說嘅認識。较为咧偏执己见啊，认为自己认识就系啱嘅。不过当佢被贬到海南之后咧，由于对保健养生之道系真系有迫切嘅需要，意识到咧唔应该拘泥于流派同埋门户之见，应该按照实际嘅需要，综合各家学说嘅养生优势啊，融为己用。因此咧就有施南华不废重安期之言啦。 即系大致上咧就要解除我执。好多时咧就系因为我哋自己嘅偏见好紧要啊，即系唔信人咁样吓， 系啦， 觉得自己啱晒咁啊， 所以佢就又学道家嘅学说，亦都唔会废除咧嗰啲练仙练丹嘅方法。 系咁啊，呢个咧就系苏东坡嘅养生之道啦，呢两点集而安之，同埋施南华不废重安期吓。 嗱，咁我哋咧仲有苏东坡嘅养生嘅具体方法。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好啊，喂，提起苏东坡咧，我哋一阵咧听首歌就不如大家都好熟悉啦，佢嘅《水调歌头》啊，听嗰首好唔好啊？ 好出名嘅词啊，系啦， 系但愿人长久啊嘛，即系 系邓丽君唱噶嘛。 好，咁啊一阵间听下，咁啊而家咧就去翻呢度咧，就讲开养生啦，就我哋一定要有个养生汤水啦，系嘛？ 系嘅，介绍一条初秋养生汤。 嗯， 因为已经立秋啦嘛， 系 二人量嘅个材料咧，包括有咩咧？有磁石。同埋百合各三十克，栗子同埋花生，花生最好连埋嗰啲衣，即系个皮啦，各五十克，猪展二百克。我再讲一次啦，磁石百合各三十克，栗子同埋花生连衣嘅各五十克，猪展二百克。你可以加一两粒蜜枣嘅。 系，咁点啊整咧？ 嗱，洗净啲材料啦，栗子梗系剥咗个壳啦，猪展飞下水，咁用八碗水猛火煲滚咗先。收慢个火，煲多个半钟头，调味就饮得噶啦。 嗱，如果你一家四口或者多啲人饮嘅，就自己酌量咁加啲落去咁样咯，嗬。 冇错啦。 好，咁嗰个主要嘅功效系点咧？ 入边有磁石，佢健脾止泻、益肾固精；百合就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嘅；栗子系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花生润肺化痰、滋养补气；猪展亦都滋阴润燥补血。夹埋晒呢扎嘢咧，就能够健脾养胃、益肾固精啦。 嗯，啊呢、這个汤应该好好饮吓， 一家大细都得啊。 系啊，好啦，咁啊临尾嘅时候又有啲小 tips， 今日会讲咩咧吓？ 嗱，苏东坡咧喺佢自己嘅《东坡养身集》啊，身体嘅身就提到佢会食一种药材啊，亦都可以作为食材，就系、是、磁石。 哦，即系头先你所讲嗰个养生汤嘅主角嚟系嘛？咁苏东坡点样食嘅咧？ 嗱，佢就先将啲磁石煮熟，有新鲜嘅磁石又好，或者干咗嘅磁石都好，都要煮熟。 系， 然后每次咧，佢将一粒放入口入边，就慢慢咬碎佢。 系， 一 一路咬一路咧，咁口水就出嚟咯， 嗯， 直接咯，成个口腔入边充满咗口水， 吓， 唔吞字，再啲咕噜咕佢几下， 即好似朗口咁， 系啦， 哦， 然之后先慢慢咧，将咬碎咗啲齿实同埋啲口水咧，一齐咧慢慢吞落个胃嗰度。 咦，即系我哋未试过咁食，要思想下谂下先咁啊。每日大概食几多度啦？吓，几多粒咧？ 十到三十粒。 嗯， 嗱，佢从不间断。 系， 咁佢就认为自己年老啦，即系六十几岁啦，仲腰膝健壮同埋有力，同咁样食磁石系有关嘅。 哦，啊，我都中意食噶。实际上，其实磁石咧，头先你都讲过咧，话健脾止泻、益肾固精。咁不如讲多啲料添啊吓。 嗱，磁石咧就系睡莲科植物，磁呢个字咧就草花豆一个欠债嘅欠啦。 吓。 咁系一种植物嚟嘅，咁啊磁实就系磁嘅成熟种人嚟嘅，就喺水入边生长，有水中人心咁嘅美誉嘅。 哇，即系贵嘢嚟嘅，应该系宝嘢嚟嘅。 佢宝但系唔贵，属于中医嘅修息药，有人读修涩药啦。 系 系甘味嘅，同埋有色味平性，有健脾止泻、益肾固精、祛湿止带嘅功效。 嗯，咁其实系最啱医啲咩咧？嗬， 嗱，最啱边啲人咧，就系嗰啲脾虚狗泻，成日都吐泻嘅，啊，又唔系食错嘢嘅， 嗯， 总之饿咗好耐噶啦，咁肾虚为精为尿尿频啦，同埋白带清稀量多嗰啲女士啊，好， 嗯， 多白带湿淋淋，但系咧就唔系话发炎啊嗰种嘅， 嗯， 磁实药性平和，不温不燥，又有收敛啦，同埋滋养嘅双重作用， 系 同栗子、花生、莲子。可以算是食疗界的四大名补， 哦，补是补身的补，就不是步快的步，是吧？ 好了，嗱，我哋今次的汤水咧，都系用呢一个作蓝本嘅， 嗯， 不过咧就拎走咗莲子，就用百合嚟代替咗。 系 个原因咧，莲子都系有比较强嘅收敛作用啊， 嗯， 咁有时咧对于大便就系唔系几好啦。咁所以咧，用比較潤腸嘅百合嚟取代咗佢。 嗯，咁百合又好好食啦。 係啊， 你講呢個四大名補啦嚇，有冇啲咩人係唔食得嘅咧？ 啊，問得好啊，展。 嗯， 因為磁石佢嘅收斂作用比較強，可以實大便啦，同埋咧會收小便喎。 係。 咁所以你小便唔係好通暢啊，或者便秘嘅人咧，最好就唔好食啦。 嗯。 点解攞百合取代莲子都系呢个作用嘅？ 系明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再预告下一次咧会讲咩啦？嗬， 就系讲苏东坡养生嘅具体方法啦。 嗯，各位朋友可以随时咧就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见啊，拜拜。 好，拜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 温柔的声音。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结束我们今早清晨上来节目，听日会有雷博士讲下奥运掀起更多人对运动的关注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因应全球疫情受变种病毒影响，星期五起收紧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包括将美国在内目前是中风险组别的地区提升至高风险地区，只是容许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本港居民入境，并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澳洲就由低风险地区提升至中风险，容许未完成接种的港人入境，但要检疫21日。如果已经打了针和有抗体，检疫期缩短至7日，再加7日自我监察。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又建议收紧中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士的检疫安排，要求已经接种疫苗和有抗体的人将检疫期划一调整至14日，再自行监察7日。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儿童累计入院人数创新高，达到1902人。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现在美国每日平均新增个案达到129000宗，比过去两星期倍增，入院人数是半年来的新高。全国五分之一入院患者都在佛罗里达州，州内九成深切治疗部的病床已经被使用。美国12岁以下小童仍然未能够注射疫苗，应否强制学生上课时戴口罩，在部分共和党管治的州份引起争议或者诉讼。有学校不理会州政府禁令，要求学生翻学戴口罩。另外，纽约州政府强制所有医护人员下月底前要注射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法国首都巴黎和大部分地区的购物中心星期一起要求顾客出示健康通行证，证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在巴黎有民众说，目前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所以不介意出示通行证，但有餐厅老板抱怨顾客要花很多程序才可以找到通行证的二维码，认为是浪费时间。法国近期疫情反弹，七日日均新增确诊人数由六月底不足2000人上升至到近24000人。卫生部门又话，住院人数由六月22号以嚟再次突破10000人，当中重症患者有超过1900人。海地 7.2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419人，近7000人受伤，超过37000间房屋损毁，好多人仍然埋在倒塌的瓦砾下面，死亡人数预料会继续增加。重灾区内海有医院损毁，由于担心大楼不安全，婴儿病人被移出医院外，好多病人要瞓在医院外的草地。而大风暴格雷斯逼近海地，预料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影响救援工作，甚至加剧灾情。美国、墨西哥和海地邻国多米尼加都向海地灾民提供食物和药物等必要物资。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的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迅速攻占首都喀布尔，说会尽快成立新政权。英美等国家就急忙撤侨，又呼吁其他国家不要这么快